会四十年光辉岁月的交响音画。订票电话6655000。 始终没说 想加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3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第一季度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是的，到了星期五，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叶谦就要休息了，沉默就要上线了。 哎，然后我跟韩立做完这一期直播节目之后呢，时间也就来到了周六的凌晨，所以就证明这个周末正式开始了。 对，这也意味着今天也是2018年第一季度男左女右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了。 哎，下次我们再见就要到四月份了呢。 耶，人间四月天，再见。难怪我们的听友旺旺说，哎，怪不得刚刚我在日料店遇见叶谦了。 哦，没上岗，所以很自由嘛。 二娃老妇哈，只要是不上班的时候，他也给自己放个小假啊，放松放松。确实哈，在这个一周工作劳累之后，大家唱唱歌啊，吃吃美食啊，嗯，真的是对自己特别好的犒劳。 是。 不过默默你知道吗，我们这一周呢和叶谦已经规定了，就是我们在晚上如果谈吃的话，只能说蔬菜还有豆制品啊，菌类， 就是不要那么诱人是吗？ 完全不要提荤的东西。然后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无论你在晚上多饿，你听到电波里说到西红柿、黄瓜、白菜，什么金针菇，你还是不饿。 可能 不，你还是不馋。 就是也，我觉得 蔬菜就是这样的清清淡淡。 我觉得要分人吧，比如说我们这些杂食动物哈，可能对我们来说确实听到蔬菜并不馋，但是有一些忠实的素食爱好者，我觉得如果他们听到蔬菜的话，还是有可能被激发起食欲的。 可是素食爱好者他们10点钟之前都睡了。 也是。 对呀、啊，于是乎都是一些这个爱吃大鱼大肉的男男女女们哈。 对，因为只有我们有这个能量撑到这个时候。 对，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晚上呢都看看自己的体重啊、嗯、有空上个秤啊，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了。然后我们就不再提吃，但是毕竟是3个月份走过了，今天是第一季度的最后一期的男左女右，所以毫无疑问，1534红的夜晚，我们一定是总结第一季度。 哎，跟我们聊一聊过去的这3个月你做了些什么，以及你期望着下一个季度的开始又会去做些什么事情呢？ 对，就是立刻想到这3个月印象最深的，在你脑海中弹幕的事情会是什么哈。这首歌是我在上一档节目尾声，由于时间没有算好，本来要送给小两口的歌曲啊，可能他们都已经回到家里了。那我们一起来信守承诺，来履行这一首周杰伦的《龙卷风》。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 刮过以后，柴米油盐一二，这位朋友说我红了。对，这个时间点卡得刚刚好哈。虽然平常很少看到你的身影，但是在周末时光里来求红，我们也是愿意的。柴米油盐一二，今天晚上负责在外场呢，来营造男左女右的这个繁荣景象啊。120家的任务就包给你了，然后其他的小伙伴呢，我们一起来做个总结。刚才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特别让陈默看了一下去年第一季度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和陈默做节目的时候，话题也是第一季度。 对，因为真的是每到这个时候啊，我们责无旁贷的要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个已经过去的这一年的四分之一，真的就是时间过得好快，好像这一年其实才刚刚开始，然后四分之一转眼就过去了。 对，因为这个季度里，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工作与休息它是一半的， 对 吗？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春节假期， 是，所以这个季度真的是和以往都不太一样。但是接下来就真的要等到10月份才有长假了，不过中间确实有一些小短假， 清明啊、端午啊、 五一啊之类的，所以还是会有一些长周末，大家可以好好计划一下的。 是的，第一季度呢，对我们而言就是一年的四分之一。如果说有些事情呢，才是刚刚有个起始啊，没有完全去落实好的话，也不要着急，对吗？我们可以慢慢来。但是如果说对你来说，第一季度真是糟糕透了，过得好差劲啊。不要着急，过去了再有几个小时明天一天之后啊，我们就将进入人间四月天，也是我们觉得最美的季节哈。 没错，所以呢真的要珍惜这个季节，不管就是1到3月份你有什么事情是憋在心里还没来得及做的，我真的觉得四月份一定把它尽量做掉，因为这么好的天气，如果不做一些自己一直想做但没做成的事儿，有点太可惜了。 对你而言，就是当说到第一季度总结的时候，你立刻在脑海中弹幕的事件或者是情绪也好，或者是美食也好，会是什么？ 通常会是两件事。第一件事还是春节做了什么？ 对对对对对， 这一定是大家有一个特别集中的时间段，可以做一些自己平时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儿。所以通常我的春节都用来做旅行了。对吧？因为平时也不太有那么整块的时间，而且我通常会春节后再请上一周假，这样的话可以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在外面漂泊一下。然后另外对我来说，那因为我的生日在前三个月的第三个月嘛，生日还是会受到一些挺特殊的祝福和惊喜的，所以每年的生日都还过得挺难忘的。 真是啊，第一季度是你们双鱼啊，还有这个水瓶啊， 对 啊，你们共同给白羊了哈， 部分白羊， 对，白羊了哈，你们一起给营造出来的。 是， 对于我而言也一定是春节哈，你会觉得今年的狗年除夕啊怎么度过的？另外就是，会发现其实第一季度都像是在为这一年做一些准备。 还真的是这样。 就是你突然间发现去年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在第一季度呢开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出发了。 准备做一个调整， 是、 啊、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你们而言，第一季度啊，在你们脑海中弹幕的事情， 哎 ，Alice 能想起的 ，Alice 跟我们分享哈，他说第一季度真的是被工作填满了，采访、写稿、办报纸、做微信、搞活动，非常充实。 嗯，不错。眉清目秀张，再见三月，再见第一季度。三月一个回归平静的月份，四月呢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月份。哎呀，虽然四月的第一天呢常常会被别人觉得是要开一些小玩笑的日子哈，但是他四月一号那天呢要去单位值班，他希望那一天能够风平浪静吧，不要这个被别人给骗了。 哎，每个人真的因为他的这个人生时段不同，所以他做的事儿也不一样哈。Pretty Sunshine Girl 他说呢，第一季度的尾声就是某一个考试的报名时间了，所以我正在劲头十足的努力学学学。 对啊，咱们在晚间节目的这个时段里经常会遇到考试族的朋友啊、嗯、这些年的学生族考试族的朋友。不过据说男左女右的祝福气场还是比较强悍的、啊、 哎，真的， 我们祝福了很多研究生了啊，博士生了啊，中考成功，高考顺利的啊，搞对象成功的、啊、等等等等。因为这档节目啊是叶谦这个幸福的男左二把老父啊，有这样强大的精神。 这次我想真的离开你，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一阵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 首歌响起的时候，我就跟陈默说，是不是今天晚上又以非常哀伤的情歌为主？ 对，而且都是翻唱版的哀伤情歌，这首是来自袁娅维翻唱的《是否》。 对，这首歌很经典哈，让我想起在秋天啊冬天啊，真的会人情到深处人孤独的时候，会在家里哈瑟瑟发抖动的可是这个春光明媚的，我觉得好像在感情当中还一味的这个深陷其中自我折磨，真的是很浪费大好的春光了。 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所处的境地不同，但是在不同的季节里边有不同的，有同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可能真的是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冬天你会觉得格外孤单，可能春天你就会觉得稍微好一些， 对， 然后可以出个门喝个茶喝个咖啡，或者和朋友约见一下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人有的时候真的要想一下，不要被周围的环境所限制了你的心情， 是 一定要让自己能够逐渐的去调节它，才是一种特别棒的人生状态。 对，这些年在晚间节目当中遇到太多失意失恋还有这个失意的朋友哈，以前我们称为三失人群，男左女右的主力听众 三失， 是三失人群。 哪三失啊？ 失恋、失意、失业嘛。 哦天哪， 就是失去了很多最为重要的东西，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不尽然了哈。有一些朋友即便是失恋了，但也不会像曾经那样自残了， 是啊， 明白了缘散之后呢，有一个比较漂亮的转身啊。就算我难过，我在家里我自己苦哈哈几天，我也不会去再打扰别人啊，不会再去给自己呢加很多的这个幻想的空间了。散了就是散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啊，生命一定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Lady 陈一可，他希望我能祝他今年顺利通过会计师考试。 哦， 好嘞， 这就开始已经开始 天灵灵地灵灵 求这个考试运了。 陈一可，对，会计师考试顺利通过没问题啊。因为刚刚我有一位朋友，我看他是到北京来是考研，然后呢接到了好的消息通知书，然后也给我们报个平安了。你看，就是你只要是努力了，不是说什么都没做然后让我们来给你这个做法啊，让我们再大声的祝福你，而是你已经心里上很有底了啊，你希望通过这种脑海当中的幸运感给自己增加一些魔力，对吧？ 绝对是。而且有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些心理暗示啊，我们在外人看可能觉得有一些甚至可笑的成分在，但是对自己真的有帮助。你看越努力越幸运510，他说第一季度要结束了，有个好消息要跟你们分享。从16年来到北京我就没有换过工作，两年来获得了好多次季度年度的优秀员工的这个称号。上周呢我参加会计主管的竞聘，前天收到了竞聘成功的邮件，这对我来说又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会继续努力加油。 对，我今天读到一篇文章，可能有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就是讲可能自己的老家的亲属来北京，然后想找工作，后来回去之后在朋友圈里就吐槽在北京的这位他的亲戚对他的照料不周，然后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后来这位朋友就很委屈，他觉得如果你对北京不是很了解，如果你抱着到这里来很容易找到工作，很容易获得你想要的生活，就是像大爷一样生活，那是不太可能的。最初的时候是一定得低下头来奋斗，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北京提供给大家的工作机会是最多的， 对， 而且相对来说是真的凭本事，你有多大的能量，你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发挥出多少让别人觉得有光芒的地方，想让你能够驾驭这个角色，你大概不需要勾心斗角。相对来说哈，勾心斗角也好啊，人际关系啊，我觉得都相对简单的一座城市。 是，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北京的包容性可能真的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昨天还在跟一个好朋友念叨，我说现在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我是真的一定要飞出去玩。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可能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因为我是纯正的北京人哈，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现在的朋友北京人，所谓的就是本地北京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其实都是从家乡来到北京生活打拼，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周围这样成功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所以一方面你也很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在这个城市抓到了机会，另外一方面其实我真的很爱这个城市，因为我觉得它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样一座城市应该是集结了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对，我特别注意到那篇文章里写的是全球最优秀的人才，都不仅仅是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可以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三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 NJNY 第二十段，我是女右韩令。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我们也欢迎一下红人柴米油盐一二这位女听友。 哎，不容易选出了红人啊，今天 是我们今天晚上呢要总结一下2018年的第一季度，因为第一季度呢它也是包含了一部分的鸡年，一部分的狗年。 确实 这个春节之前和春节之后，我们也是一半休息一半工作，然后另外呢，其实第一季度是一年四个季度当中最短的季度，因为二月最短嘛。 对，确实是。你看我们刚才说到北京啊，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们分享在北京的生活的点滴。我觉得一个城市肯定不会完美，一个城市肯定会有它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生活在其中应该看到它变化和变好的那一面。像王玉韦小尼尔他说呢，第一季度最高兴的事儿是某天发现从奶奶家的小区走出来到公交车站的那条必经之路，由于路边的平房拆了，所以黑咕隆咚的不太安全，我就顺手打了应该是市长热线哈12345去反映情况，然后呢后来再经过这条路的时候就真的有路灯了，真心为大北京自豪。 是在这样的城市当中，每个人体会到的这种平等也好，或者说每件事情的解决速度来说，我觉得都更为平等，然后更加的让人觉得温暖感啊，这种温暖感以及融入感更加强烈。虽然说我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这里人，但是待的时间已经很长很长，不知不觉已经比在故乡的待的时间要长了。 昨天我和一个朋友在那个，就是他正好我们一起吃完饭呢，他就开车送我回家，然后在路上他突然问我说，默默你在北京多少年了，我想了想，我说38年了。他扭头看了我一眼。 你是北京的？ 对，不是，他知道我是北京人，他可能就是忘了这件事情，因为也真的是，其实大家慢慢会忽略彼此这种你是哪儿的，你是不是北京的，大家都会默认说好像我们都是来北京生活的。 是， 但是对，确实有一些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存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 其实我周围就是这么多年来相处最长久的朋友也都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其实我觉得北方人还是有一些很相似的部分，对吗？ 对，是。 另外来到北京上大学之后啊，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后来留到这里，将是有特别特别多的人啊，已经是融进这座城市的建设当中了。 是， 包括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是不是也是过年啊回到家乡，然后过完年之后呢又回到北京？所以第一季度对你们而言，可能也是有过这样的，应该说是城市与城市间的挪动。 对，是的。不过我觉得真的，我们定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时间的进度哈。比如说大巧他说呢，前两天去理了一理去年的计划，重新制定了今年的计划。原来今年的四分之一都已经过去了。 是啊，而且常常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对不对？就像那些一直在致力于减肥的朋友，常常是在一顿美食面前就说算了，吃饱了有力气才能减，然后只要我心中不放弃减肥的信念，减肥就没有失败。 好了，接下来呢带了一首老歌，这首歌真的很老了，如果它的音质没有那么好呢， 听这个编曲就能听出来， 就一定要原谅一下，因为那个年代应该还是只有磁带的年代。 这得老到什么程度啊？ 我待会儿查一下它的年份再告诉大家。 听前奏猜歌名啊。 记忆逐渐停下脚步，期待温柔，直到夕阳西下，星空沉默，不能放弃勇气，告诉自己要坚持到底，总有一天你将会发现有人在等你。思念太多，等待不能改变什么，距离太远，只有关怀能够融化冷漠，决定鼓起勇气，勇敢说出心中的秘密，不愿再蹉跎擦肩而过，时间经不起等候太久，一切从今天起，就让忧伤沉淀心底，不断提醒自己，就算受苦也不在意，一切从今天起，紧握你的手，呵护心愿 天气，一朵玫瑰一片真心，代表誓言不变，将会懂得好好珍惜。一切从今天起，相信爱不是传奇，从今天起，这世界你将是 说到他呢，就要提到当年非常火的小虎队。 嗯，对啊，这首来自苏有朋独唱的《从今天起》，其实是被收录在小虎队的第三张专辑，叫做《爱》，这也是小虎队非常知名的一张专辑了。 对，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们各自都有了一些独自演唱的曲目哈。 是的。 所以我们听到了这首歌，而且我觉得苏有朋还算是一直活跃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哈。 嗯，是。 包括在影视上我们看到了他，但是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会把我拉回到初中时代。 对，1991年。 对啊，就不由得很想就是用这样的一首歌延续这种情绪。就是蝴蝶飞啊， 91年你在上初中，我那个时候是小学5年级，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那个年代还没出生，甚至他们的爸爸妈妈都还没有相遇吧。 再一次证明我们加起来快100岁了。虽然叶谦不在，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三个哈，都是，你是奔四啊，我们是奔五， 嗯， 真的是年龄不小了。 海风在我耳边倾诉着老船长的梦想，白云越过那山岗，努力在寻找他的家。小雨吵醒梦中的水河，展开微笑的脸庞。我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贝壳爬上沙滩，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唱着春天写的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亢。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 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眼前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挂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 皆大圆满的感觉哈， 真的， 蝴蝶飞啊，整首歌当中听到一个跟爱有关的字眼，就是那个清清纯纯的学生时代的东西， 对，就是非常干净，然后又让我们回到了好像那个年代，真的大家都很单纯、很干净、很纯粹的阶段。 他讲的都是大自然的夏天里的场景哈，胡走胡搭，这位听友听到这首歌也是很感慨，他是我们的1484红，他说为了毛毛虫期待有张美丽的翅膀，冒泡到这个为这首歌打 call， 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是 对，因为刚才默默带来了苏有朋的一首歌，很复古哈，所以呢我也带来了一首旧旧的歌曲。在周末时光里，我们是可以在总结的时候把一些过往的声音再带回来啊，做一个背景声音了。 是，然后大家就纷纷流露出很多回忆啊，我能感觉得到很多年轻的朋友，其实在他们的这个歌声出现的时候，可能他们都还没有出生，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三位朋友，而且还看过他们在某一次的这个春节晚会上面的这个合体。真的，其实他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共同记忆了。 就是现在你们有多喜欢 TFBOYS， 当时我们就有多喜欢小虎队， 而且可能加个更，因为那个时候的选择也不多， 非常少， 是，所以而且他们应该是类似的这样的组合，第一次就是展现到很多人的眼前。 我跟讲个最简单的，就是让现在的年轻朋友们知道哈，对于韩丽阿姨来说，当年喜欢小虎队，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和他们有更多的这个看到他们的 MV 啊，或者说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就是在电视台每周会有一个点播节目啊，不像现在你想搜你喜欢的艺人的这个视频，夸夸夸全是哈，所有的一链接的一切都会展现在你眼前，而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要等一周，打开电视以后呢，还要去等待别人啊、哦。下面我们要送出的是有谁谁点播的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哎呀，我记得每当那个时候，我就欢呼啊，因为就可以看到他们三个啊，突然间转过身来，那个场景很难很难。然后包括杂志也好啊，广播也好啊。对于自己所喜欢的歌者的信息其实少之又少。 确实，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既要 把那种纯真美好放在心里，又要珍惜现在这种信息唾手可得的时代。 是啊， 因为真的科技的发展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方便了。 对，所以现在就是路转粉，粉转路都非常的容易啊，切换得很自如。 然后人和人的关系也是这样，人和人在一起，人和人分开了，其实也都是好像切换自如一样的感觉。 大不了就是不怎么联络了呗，虽然活在你的通讯录里，活在你的微信名单里，但是几乎很少联络了哈。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柴米油盐一二，他也是一个文体的活跃分子啊。他说我是一个篮球迷啊，我来总结一下第一季度，我的主队北京首钢因为伤病提前结束了这个赛季，我的主队金州勇士队处在伤病期啊。看来他是看这个CBA 还有 NBA 啊。他说我希望他们都能远离伤病，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说到这里呢，就是我是个足球迷嘛，今年呢会有世界杯啊，这件事情我估计是很多朋友不管多忙多累，我们都知道在第二季度我们将迎来什么。 六月份是吧？ 是的，我们就将迎来大家这个期待已久的世界杯了。兴奋兴奋哈。生活里还是应该有点让自己觉得有盼头的事情。 对啊，所以每个人找到自己心中真正喜欢的事特别特别好。 我的心好乱， 好冷， 好冷啊。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三时段再见喽。 一会儿见喽。 这城市渐入夜色，但爱情经过，幸福的能有几个？没有人再爱我，没有人再等我，我想我不会寂寞。这城市人太冷漠，太脆弱，结果孤单的只剩下我一个人。走了太多，眼泪也不停转着，谁把爱攒下来给我？我的心好冷，等着你来疼，而你现在还不懂。冷冷的夜雨中，怕声音来用，一切只换来你一句保重。我的心好冷，等着你来疼，恨我自己没有用。交错，谁擦身而过？下一站开山难呢？不再问为什么，伤心歌还在播。我想我难逃寂寞。这城市人太冷漠，太脆弱，结果孤单的只剩下我。夜雨中，怕声音来用，

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23: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三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这里就是很多年前你听过，如今还在陪伴你的男左女右。 嗯，我们都10年多了，还在呢。 10年又8个多月。 对，再过几个月，我们应该组织11周年庆了。 真的不可思议啊！今天晚上的红人柴米油盐一二是一个热爱篮球的女生，目前看到她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159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朱恒。我们再看看她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她走进了微博的世界，这些都是红人的福利时间。她喜欢张若昀啊、喜欢她。好嘞，看到了她的这个背景啊，很多都是篮球， 是 好像喜欢篮球的女生都是穿的也都很运动化， 对，就是好像都很 hip hop 那样的风格。 对，我们今天的洛卡制作者呢也把红人的照片 po 了上来，确实也是很漂亮哈，女孩子很阳光。开始的时候哈，就是我看她这 T 恤金色的，我还以为是我男朋友10周年，后来我说怎么30周年哦，原来是人家号啊，她喜欢的那个球员的球星的那个号码。 咱们应该也不会有30周年的特别节目了， 20都不会有呢。但是能在一起多久啊，就在一起多久，就像张靓颖的这首歌。 对，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些说好的幸福呢，都到哪儿去了？我们 说 好的， 对，我们说好的。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想

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 进入到第三时段之后，就会来到我们的这个招牌的两歌连放的时段哈。 是的， 这样可以让大家更密集的欣赏更好听的音乐。 对，而且两首歌之间还会有一些关联，比如说刚刚你放的那一首2007年张靓颖的作品《我们说好的》，和后来这一首陈晓东很经典的《比我幸福》，都是在讲这个分开以后的内心的动荡，对吗？还有内心的想法， 内心的这种纠葛。然后刚才有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上来就说，那第一句歌词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抓人。 对，就是好吗？ 一句就哽住了喉。 对，就是多年之前的感觉哈。可我现在真的相信时间的力量，就是不管当时多么浓啊，有多么的，在那一刻你以为多少年之后还会记得。但是经历的时间，经历的事件，甚至又经历了新的感情之后，你会发现那真的就会停留在那里，然后就不会像刚才歌里面那么百转千回了，而是真的会变成了表情包，一见面哈 是 很开心，大家都各自很好活着啊，都你若安好我也安好，就这样 便是晴天霹雳。 对，我们虽然听着这些有点略微伤感的情歌哈，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些事情已经从我们的心里腾空了。 是，我记得应该是谢安琪有一首歌叫走着走着就散了。其实人生当中真的是这样，能陪你一直走下去的人其实根本不多，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值得珍惜的人，你就好好珍惜，因为其实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命运的安排或者人生的际遇会让你们也走散在这个人生当中，所以珍惜当下，珍惜当下的每一天才是重要的。 说的刚才那首歌走着走着就散了，我让我想起另外一首歌爱着爱着就永远。就是两方态啊， 对， 正方反方啊， 对， 两方的态度。总之你要相信年龄啊，也相信你的经历。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自己怎么也转不过那个弯儿，可以理解。那就是20岁的时候我们肯定要经历的事情。 对，我觉得在什么年龄就去经历那个年龄应该做的事儿，这样其实到了日后吧，我觉得你才不会觉得后悔。我看了一个就是临终的关怀院，应该是他们收集了很多老人在临终的那一刻对这人生的回忆，其中也提到就是你最遗憾的事情会是什么，然后他们做了一个总结，就发现其实人很少会对那些自己做错了的事情后悔，因为做错了就是错了，错了也是一种经历，反而让他们觉得特别遗憾的是那些在生命当中想做 但 是 因为没有做 种种理由没有做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些年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比过往的我们的长辈们哈接受了更多这样的讯息，给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前车之鉴也好，或者说生命的一个提醒也好，我们都开始更勇敢啊，我们都开始为了让自己日后不留遗憾，都敢于去敢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这首歌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手机让它休息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眼泪不能流过12点，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那就点了寂寞亮了，生日快乐谢谢你给的，你拿走的也 在生日蛋糕前，想起爱恨纠缠的那几年，每次都自以为已经学着聪明一点，谁知结果摔得更痛一些。我笑了，在朋友环绕间，他们说我一点也不可怜。寂寞和痛苦若曾经狠狠烧过心田，谁能没有坚固，别容易被情绪给困住，要是想找个肩膀去依附，以为要牺牲才会有幸福，我要学会偶尔不在乎，该拒绝的时候敢说不，想清楚那个男人的爱慕才是老天要送我的礼物。 温岚的那一首祝我生日快乐之后，我都会想起这一首辛晓琪的生日悔过书。所以在你播完那一首之后，我就把这首老歌带出来。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两首歌，我后来就越来越觉得，第一，原来生日好像都是很热闹的日子，现在的生日更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日子，然后以前的生日呢好像都是庆祝的感觉和氛围，其实现在的生日我更愿意去想一想自己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做，或者是可以做得更好。说悔过可能有一点过，但是可能更多的会是一个梳理的日子，让自己在一个对自己还算有意义还算特别的日子里边，可以更沉静下来，可以更想一想自己的过去现在和以后。 我跟你讲啊，就是辛晓琪这首歌，我从听到他那一刻我就喜欢，但是我觉得名字起得真不够好。作为一个电台点歌节目的主持人，我一直都觉得这首歌和生日的氛围很搭，而且也是很多女生在那一刻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跟朋友 跟家人都欢聚之后，忽然发现唯独爱情这一块一直是个缺憾。 嗯， 就像刚刚这首歌里面所谈到的，你要真的好好的想一想，到底哪一个男人才是老天真正给你的恩宠啊？到时候遇到他的时候，不会让自己真的是又瞎了啊。 嗯， 但是呢，用悔过这个感觉就是来命名啊。今天我想点播一首歌曲叫《生日悔过书》，就总觉得好像有点重了， 是确实是， 所以他就不如温岚那一首《祝我生日快乐》，对吧？嗯， 对， 其实那一首歌的感情的伤感度不比这个低， 对啊， 甚至这个还有一帮朋友在他身边呢，对吧？ 对啊，那个 温岚那个一个人在 KTV 啊， 对呀，啊，祝我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些歌都不够丧。 郑智化的 最厉害的还是郑智化那首《生日快乐》，嗯，每一次我过生日的时候我都要唱一遍这首歌。 对，有生的日子 天 天过， 天 天 快乐， 别 在意 生日 怎 么 过。 对，这也是叶谦在早年间我们用短信平台互动的时候经常会我们就是送给听众朋友的嘛。 对，而且每一首歌真的就是当他的第一句出现的时候，他给你带来那种感受是特别深刻的。像郑智化那首歌的第一句叫做你的生日让我想起一个 很 久以 前 的朋 友，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流浪在街头。 对，嗯，还有就是我会想起很小的时候听到的伊能静的那一首生日快乐歌。 嗯， 因为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现在的中学生们互送生日礼物，我不知道送什么哈。 嗯， 但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喜欢送音乐盒 啊。哦，对，八音盒。 对，然后动不动的就去到一个什么专门卖那种小礼物的店里。 嗯， 大家还经常会买重复了。 是， 其实都是一些摆设啊。 是， 然后要么就是有点这种上弦的音乐，所以他那首歌当中谈到的那种送你的音乐盒早就准备好了。 嗯， 好像就会觉得很有生活画面感。 是，然后我真的就是当时喜欢郑智化那首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第二段唱的那个， 嗯， 这个朋友早已不知下落。 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现在的朋友们对他的感触已经不深了，因为现在有太多大家彼此连接的工具。嗯，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特别容易走着走着就散了，跟很多朋友， 啊， 因为搬家然后没有固定的电话号码，或者电话因为升位而又换了号码， 找不到 等等等等，让很多好朋友都失散了。 但是现在呢要感谢这个微信哈，感谢群，感谢大家这种在这个时代里更希望能够找回曾经的一些东西。 对， 所以就会有这个聚会啊。 哎， 然后就是大家都开始 有群聊，然后有发红包，当然也有拉黑。 拉黑这件事情哈，我老说会属于就是真的忍无可忍 啊，嗯， 或者说自己真的发现没有必要给自己添堵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否则的话呢，其实人与人之间就是成年人的世界中没有决绝的分别，都是渐行渐远嘛。 嗯，但我觉得啊，其实人生当中也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叫做没有绝交就没有至交。 是， 就是当你对所有人都一样好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可能也不会真正对谁特别好。 对， 你只有很鲜明的善恶这种判断的时候，你才会特别讨厌一些人，并且因此而特别喜欢一些人。 嗯，其实朋友真的是另一个自己哈。 嗯， 你会发现和你很热络，生活里啊或者微信你互动很多的朋友大概其实上都有一些和你相似的地方。 哎，对，不管是好处还是一些毛病可能大家都一样吧。 23:27了，我们要告别第30段了。哦，今天这会儿我觉得有点快了。好吧，那我们就听淡淡的1:45， 然后强烈要求下一时段再放一遍它。 好吧，柴米油盐一二，柴米油盐一二，你是今天的红人，所以你要留步。其他小伙伴们，如果这一周真的有点劳累的话，可以早一点入睡了。 嗯哼，我们还有半个小时，一会儿见喽。 你终于对我说分手，我们就到分岔路口，多希望这一秒永远停留。当你转身离开以后，我站在原地没有走，泪水止不住的流，流着泪说分手，我不愿让你走，嘴边还有残留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结 尽头，不愿让你走，我还没有报仇，我伤心的颤抖，这无力的双手，我只能够回忆。 他是儿时外婆的澎湖湾，他混合着壮丽的景致和浪漫的传说，逐浪海岛，体味民俗，漫步老街，1039俱乐部澎湖秘境之旅，5月16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起，本市近地面转受弱气压场控制，大气扩散条件较差，污染物将逐渐累积，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预计夜间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昼夜温差较大，并且空气干燥，请注意补充水分，及时调整着装。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总争强好胜，刀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32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第一季度最后半小时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刚刚在说第一季度的最后一期男左女右的时候，真的好像是一个马上就要圆满的做成了一件事情。 嗯，是，好像就是努力了很多，然后终于无差错交付了。 这种感觉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对吧？如常的日子里如常的去做节目，但是我常常和我的小伙伴们聊起哈，就是每个职业大概都会有你的一些职业病的地方，或者说职业阴影的地方。 嗯， 就这些东西它时常会成为你的一个恐怖的噩梦般的一些东西啊。 是， 就是你怕迟到。本周二马老夫夜谦就迟到一次。 哦，真的。 哎，你好像表现出自己好像，哦天哪，他会迟到，我都 不 会呢。 我也不是不会，因为我之前有一点喜欢卡着时间，但是后来发现其实那个给我带来的心理压力可大了，然后我现在就宁可再游刃有余一点，而且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迟到的人。 是啊， 嗯， 我就说啊，陈默是一个不太愿意迟到的人，但是在做老嘉宾的这些年当中也迟到过。 迟到过一次，真的是 不止， 真的就是一次，有一次是我真的是在歌开始了以后我到的，其他的时候都是 赶上了，就是江江。 我印象中至少有三次 啊，怎么会？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至少有三次。 真的？ 对，就而且是三个季节。 三个季节。 因为你知道，如果是一次的话，几乎不会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你看你们这些记仇的天蝎。 我不是记仇， 可能还记得不准。 不，是因为在这个职业中哈、啊，有些东西是一些很就容易就会被你留下印象的东西、啊。哦， 但是你真的是从来没迟到过。 从没。 真的，这就是职业素养。 从业16年，嗯，其实像我这样零迟到的，我的同行有很多。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和叶谦多少心里会觉得， 对， 还有韩立这个垫背的。 是的， 一旦你被推到一个决定的绝地的时候，我觉得你也知道自己是不能迟到的。 对，还有我也经常说，我比其他的小伙伴幸运的是晚上没有那么堵车， 对 吧？ 是。 然后呢，我可能出门的这个心态啊、状态啊都会好很多，所以我没有迟到的理由。 嗯， 对吧？ 嗯、 如果人家早上还说堵车呀、啊，或者是家里有些什么事情。我好像真的是很难说出一个就是对不起我来晚了、 嗯、 这样的一个理由。 是， 所以这些年我常常说每个晚上我像是在等车一样，就我经常会说发现我会提前一小时，包括你现在赶飞机赶火车，你大概你是一个特别卡时间的人吗？ 我会分飞机我不喜欢卡时间，或飞机是这样，国内航班我卡时间，国际航班绝不卡时间，因为国际航班有更多不可掌控的因素。火车我一定卡时间，因为有一次我提前了40分钟到火车站，我发现在火车站等火车真的太难受了。太难受了。 你不去吃点东西什么的吗？ 是去吃啊，但是你知道火车站一定不是一个适合舒适吃东西的环境，所以其实 手机不好玩吗？ 好玩，但你周围的环境不适合玩手机。 哎，不，我这一点不太一样，就是可能天蝎都是这样吧，基本上都会提前到火车站、 哦、 还是飞机场也好轮船也好，永远都会早到至少40分钟以上。 你知道我现在在火车站我会怎么样？我会要那个司机师傅等我一下，我在车上多坐一会儿，然后到如果我早到的话，我就会在车上等，等到差不多可以上车的时候，因为火车站那个安检是很容易过的嘛， 嗯， 我就再下车，然后因为对那个每次去的位置可能也比较熟一点，所以大概就很快就可以走到站台然后上车。我真的特别怕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等车。 那因我觉得你应该是等的不多啊、所以可能 渐渐、嗯、不多，确实不多， 你就不是那么融进其中了。 是， 像我就是做的比较多，我现在已经其实，我可能就是在比如说短途北京到天津这样的这个途径当中、 嗯， 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已经把这个短途火车做成了大客的效果。 对，确实是，它就像通勤一样了。 是，哎，真的，通勤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还是应该说是在时间观念上吧，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的，就是凡事要打出一些富裕。 对， 这样呢，我喜欢从容地面对这一切。 是， 当然话不能说太绝。 就特别像我去赶国际航班的时候，我一定要有一个特别从容的心态。 嗯， 因为那个误了的话，真的是太难解决了。 你都不知道，我要是赶国际飞机，我会早到多少个小时？ 4个小时 以上。 哇， 你终于对我说分手，我们就到分岔路口，多希望这一秒永远停留。当你转身离开以后，我站在原地没有走，眼眶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流着泪说分手，我不愿让你走，嘴边还有残留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尽头，颤抖这无力的双手，我只能够回忆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 泪水止不住的流，流着泪说分手，我不愿让你走，即便还有残留的爱没有温柔，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尽头。 Yeah. 又是两首歌会有相似情绪的感觉哈。 对， 是来自莫文蔚的《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莫文蔚真的是一个识别度真的太高的歌手，就是很多艺人其实他的这个歌声你不太能够一下子听得出来他是谁，除非你对这首歌很熟，但是他的歌你真的你随便一听都知道那是莫文蔚。 对，还有好多就是最终被大家锁定的这个老歌手啊，都是在这个天赋上，在音色上，对，辨识度非常高的， 是， 或者说他的那个调子就刚好是你的命脉啊，你喜欢那种感觉。包括你放的那首歌曲刚刚哈，很多朋友就说哎什么名了，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啊，我要看一下。 对，这首歌确实是好像很耳熟，然后又突然之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刚才那首歌叫流着泪说分手， 来自 是庄心妍的翻唱版。 是的， 对，因为这首歌原来是应该是金志文的原唱、然后被不少歌手演绎成了翻唱版。然后我今天在找的时候其实本来找的是另外一位算是小众歌手吧，他的翻唱版本，但是不幸没找到。然后但是很惊喜的发现了庄心妍也翻唱过他的版本，就把他带来了。 这首歌很多朋友可能也是自己的个人曲目当中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哈、包括在第一季度肯定你也是又品尝了一些新的美食，听到了一些新的歌曲， 是， 然后也会拥有了一些新的感觉、但是第一季度呢只剩下最后一天喽，因为明天3月30号，3月31号就是第一季度的最后一天了。 所以这个季度过得怎么样，趁着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再来我们的各种微博上面跟我们盘点一下吧。 对，第一季度的温度呢还是一年当中哈，我觉得是冷热参半的。接下来从第二季度开始温度就开始飙升到一个夏天很热闹很热烈的时光里了，希望我们珍惜这第一季度的尾声吧。 学欺骗自己。我好想你，好想你，就深藏在心。 这首歌几乎都成为了好像每周不听一次，自己觉得好像都没有把一些情绪宣泄出去。 嗯，对，就是不同版本的我好想你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的那种或表面或隐藏在心里的撕心裂肺。 嗯，第一季度的所有的开心伤心还有那些 平淡的日子都将在明天过后全部的消失了。 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其实过去的就是过去的，过去的也终将会彻底的过去。 嗯， 我们不要沉溺在对过去的这种回忆当中，因为活好每一个当下，去让自己能更好的走到未来，其实才是未来我们真正要去做的事情。 对，所有你看到的快乐的人，他们都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啊、 又或者他们其实懂得在人生的某一个时段要放下那些曾经困扰自己的沉重的包袱，让自己可以走得更轻，轻装上阵，才会拥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洒脱啊、嗯、洒脱一点。好了，谢谢各位收听第一季度的男左女右，2018年的第二季度人间四月天我们周一晚上继续我们夜里最喜欢的事情吧， 下周见喽， 晚安， 晚安。 梦中的情。